想可以找，每一次我感到沮丧就唱起歌谣，这样就会看到原来的模样。哦，每一次我感到沮丧就唱起歌谣，这样就会看到原来的模样，这样就会回到我来的地方。 李荣浩全新专辑的第四波主打歌谣，是他献给全天下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异乡游子的歌曲，同样也是离乡在外打拼的他对很多一样离家闯天下的年轻人对于家乡的思念之情相当的感同身受。李荣浩歌谣上榜两周，得票55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 这一刻孤独飘落的的疼，不想开启房间的每一盏灯，何时才能抚平我的伤痕？我真的无法平衡，难道这就是爱的天真？不要再用你那掏空的假温存，抱着悲哀伤傻傻的等，等你这个负心的人。你为什么那么狠，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我也明白了，看清了，不想再争，忘了你这绝情的人。如果可以重来，我绝不会爱你那么深。可是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真？你为什么那么狠狠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等你这个不幸的人。你为什么那么狠狠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我已明白了，看清了，不想再争，忘了你这绝情的人，忘了你这绝情的人。 俊峰沧桑有力的声线，歌曲的风格呢也都非常的符合他的声音，他被称作是忧郁王子。俊峰，你为什么那么狠？上榜两周得票62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骄，美丽惹的祸。 善良。 这首歌曲延续了甜蜜俏皮动感青春，再搭配上陈乔特有的娃娃音完美的诠释，让人忍不住的会跟着节奏摇摆起来。这是来自陈乔的《美丽惹的祸》，上榜四周得票73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爱生了。 这样的我最痴恋别人，也是很爱很爱，才能简单的手指轻轻眨眼，不能也不愿意再回到从前，吞吐这一个黑眼圈，看它变成一道弧线，任它随风轻轻飘散，任它随风轻轻飘散，忽然的眼圈布满一片圈，记得是笑颜 方轩爱生了，上榜五周得票79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李金龙戒烟。 这样的冷距离的病感染，像爱上魔鬼的鸦片，他给的一张纸贪恋，手中的烟变化万千，却总变不出你的脸，吐口烟做个救生圈，还是求不出离恨天。昨天像根燃不尽的烟，叫人不停地找些纪念，当你伸手握向那幻影，过往与无与随风飘散，既然戒不掉这手中烟，索性放出心底的影片，坐在一个人的老剧院，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看着烟雾弥漫在雨天。 吸烟有害健康，可是呢，还是有无数的人在吸烟的道路上前赴后继。有烟瘾真的难以戒掉吗？吸烟的人嘴上一直说要戒烟，可是却反反复复的抽，到底怎样才能够戒掉呢？这是来自李金龙的戒烟，上榜六周得票81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第四名，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家是天堂。 我变了模样， 走向让路尽快说多，回到家我情更长，总想让酒杯被斟满，举起杯我热泪盈眶，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家是天堂，我的天堂，我的歌是深山青川，清泉流淌期望，我的期望。时光悠悠，道路长长，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无论我去天涯海角，家永远是我爱的天 自踏入歌坛以来，徐拉奇一直在努力地学习音乐，探索音乐。他吸收民间音乐的精华，不断地提炼，凝聚出了让听众赏心悦耳、陶醉的属于他自己的音乐。在多年的演唱生涯中，他曾先后在四川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高等学府学习声乐，并且荣获了全国推新人歌手大赛十佳歌手、全国青蛙奖歌手大赛、通俗唱法金奖等多项音乐大奖。徐拉奇《家是天堂》上榜七周得票874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第三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富春霞》，烟雨蒙蒙。 如今我又到旧日的地方，又是烟雨蒙蒙，往日情景历历在眼前，恍然如昨夜梦。今生一世方还有缘，他乡故地再相逢，莫非要相待在一生，共此烟雨蒙蒙。 一代音乐才女傅春霞自剧团出道以来，从94年出道到现在，以自身的才华、音乐修养，坚持走创作型音乐的路线，先后完成了《女儿情》《神仙曲》等等极富有中国风味的歌。她希望可以通过这种音乐形式去传播中华5000年以来所具备的深厚人文精神与人类的精神内涵，用音乐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富春霞烟雨蒙蒙上榜八周得票932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第二名，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马志宇《美丽中国梦》。 美丽的中国梦，每个人的梦，每出个中华儿女锦绣前程，每出个万象更新气势如虹，每出个幸福明天你我情更浓。美丽的中国梦，每个家的梦，欢乐激情沸腾，每出个大好河山万紫千红，每出个美好明天，祖国更繁荣，祖国更繁荣。 美丽中国梦是马志宇创作的一首主旋律歌曲，歌曲通过欢快的旋律，从个人的梦、家中的梦、家乡的梦，最后唱到祖国的梦，诠释了作者对中国梦的理解。中国梦连接了大家与小家，连接了国家与个人。中国梦是一个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这是来自马志宇《美丽中国梦》，上榜四周得票975票，上升四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2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和杨磊演唱的《何苦痴情又伤心》，得到第127期内地榜冠军。 说过的承诺丢在角落，那么多年后谁还记得， 自从离开你，离开熟悉的城市，我一个人带着回忆去漂泊。 曾经的感情那么深刻，没有你的爱，我失魂落魄。 自从选择你，学着为你而寂寞，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 你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为冷漠的人思念到了如今。 多少次期盼 谢有才，他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爱一万次够不够》，深情与悲情，伤感与豁达，都被他给唱了出来。谢有才他是一个执着自己梦想的成熟男人，将会以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和沧桑男人的坚韧力量，打开歌坛的一片新天空。这是他和杨磊合唱的《何苦痴情又伤心》，上榜八周，得票1033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2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感谢收听港台榜，开会。

随性的 rap 入耳，签名又惊艳，用心诠释突破了中规中矩。王啸琪全新 EP 当中的两首单曲分别是《假装》和《转身》，完全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优美的旋律，更加年轻化的风格，造就了华语乐坛的全新听觉感受。王啸琪《假装》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799票。第九名，谢玲艺术工作室，歌者谢玲，《爱在天地间》。这首歌曲是由爱心人士余卓此作的词，著名的作曲家严冬作的曲，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玲共同打造而成，曲调悠扬舒缓，歌词淡雅流畅，整首歌曲的古韵悠然，凄美又清新，歌曲当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歌者谢玲更是用她朴实而不失华丽、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表达了她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态度，以朴实的基调、温暖的音色、自然流畅的配器，远离都市喧嚣的感觉，将词曲唱紧密地融为一体，用舒缓的音乐铺设出了大爱的心声。歌者谢玲，爱在天地间，上榜两周得票85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华纳音乐林俊杰，丹宁执着。 是我的丹宁执着。 从雀雀第一张专辑《月行者》算起，如今已经有14年了。14年，从来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到情感真挚的用心表达，再到失意之后的涅槃重生，雀雀对于音乐的态度，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丹宁执着。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下降两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华研国际邱胜翊，《爱正在发生》。 爱正在发生，说不上为什么，但是有快乐在进行着。爱正在发生，平行时空快速冲过你的慢动作。 Baby baby， 你懂不懂？接着就要说爱你，我想我忍了，爱正在发生，说不上为什么，但是有快乐在进行着。爱正在发生，平行时空快速冲过你的慢动作。 Baby baby， 这是为纯爱剧《稍息立正我爱你》所演唱的《爱正在发生》，描述了男主角终于承认自己喜欢爱上对方的愉快心情。上播两周得票958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泰和音乐品冠等。 想你是走进了月光，哦哦哦哦，你每当我捧给你春光，像梦一场回忆里摇晃，让我拥有坚持的力量。哦哦哦哦哦哦 等，是人生当中的无奈，是让人赤手空拳无力还击的阴谋。在遇到等这首歌曲之前，品冠或者熟悉品冠的歌迷朋友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他会选这样的歌。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深刻直接但是不嘶吼的英式摇滚。品冠等上榜三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2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第五名潮水音乐张信哲，见坏就收。 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苦恼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见坏就收。没什么，沉默不代表什么，也不是第一次期待过的痛，不奢求 谁又能把谁挽留？都怪人太寂寞，晚风了深陷其中不想走。我也只能对你说，谢谢不送，请你慢走。哭闹追究谁对谁错，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我也只能少联络，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破，见坏就收。却成了争锋，很多事情过了就过，也许至少还能当个朋友。我也只能停止说，我不可能重新来过，千万别说如果不快乐已经 情歌可以怎么唱？王子是不是只能够深情？张信哲在音乐的世界从来不曾受限，永远只有挑战，不同的风格，颠覆的角度，多样化的概念，总是试图着用音乐描绘出沉浮的人间情感，用歌声传达一种爱的可能。张信哲见坏就收，上榜两周得票100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索宁月梦卫 I do。 相扶来世不求好处，寻常也很幸福，漫漫长路爱是莫忘最初。 今年的七夕节，莫文蔚推出了这首 I do， 送给成婚6年的先生，也献给所有相信爱、说出爱、守护爱的人们。莫文蔚 I do 上榜5周，得票10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索宁月阿令为单身。 其实时间如此拥挤，我怀念你在紧紧抱我，没有 是你，为什么分开寂寞如此轻易，但在一起世界如此疏离，我怀念你在紧紧抱我没有前行。 为单身这首歌不太像阿令他以往的作品，没有飙高音，却是阿令一听到 demo 就特别想唱的歌。阿令他说这首歌就像是钝刀慢磨，你以为刀不利，但是越听越磨就越痛。阿令为单身上榜五周，得票113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华纳音乐潘玮柏，第三类接触。全方位的唱作人潘玮柏化身为外星人，并且自创了外星语伊利语，开创了异类饶舌风格。潘玮柏第三类接触上榜七周，得票1211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18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华纳音乐萧敬腾和。 心中有远说远，点烟高位伤悲，周身临面遇难深渊共分，命中我尽注定，却不幸宿命，背负河流的人逆天白月，我去猜所有的迷惘战被那 这一次网络剧《河神》的主题歌特别请到了萧敬腾来倾情献唱，《河神》携手雨神，让网友开心之余呢，也不禁大呼这是要搞事儿。上榜八周，得票1223票，上升两位，得第187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节目，下期再会。 我不在。

是可能有点太疯狂吧。 北京时间12点整。